黄雅敏牧师也蛮熟的，他黄牧师在他还念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华友爱教会还没有国语堂，那个时候是讲广东话的教会，那么黄牧师就常常到那边去帮忙，所以蛮熟。那一方面呢，黄牧师跟我一样都是福州人，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关系，是同乡。所以他请我来的时候，当然我毫不犹豫，马上就来，马上就答应，就来了。感谢主，感谢主能够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特别是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经文呢，我相信对我们许多人，一定都有很多的帮助。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现在虽然我碰到这些困难，但是等到这个困难挺过去以后，我相信神一定会把他的美意让我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也不担心，也不害怕，因为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在这里他也定义，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爱神的人，所以这里他让我们看到爱神的人，第一，他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其实神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每一个会成为神儿女的人，这个在圣经里面是相当的清楚。有时候我们教会之中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其实呢，只要我们明白说预先知道的是谁呢，是神。是不是我们能预先知道吗？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只有神可以预先知道。而且呢，我们慢慢的也会发现这一句话并不是那么玄。以前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好玄啊，神怎么可以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预先知道每一个要相信他的人呢？慢慢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就晓得说，哦，原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因此他当然预先知道。不过呢，其实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了，学科学人通常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意思。但是呢，等我们真正懂得科学以后，这句话一点也不玄了。你知道，当我们科学进展到20世纪，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光速在这个世界上是恒速，因此他推导出来相对论以后，我相信你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很多的科幻电视片都会讲到说，这个超越时间是可能的，在理念上是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什么 Star Trek， 哇，那个 Captain Kirk 好厉害啊！他告诉他的这个 Engineer Scotty 说，哎 ，Scotty， 你给我来一个三倍音速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他可以把他的太空船开到三倍音速的时候，他可以回到过去，他也可以更快的到未来啊！所以这个在我们读物理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超过光速就可以做这个事。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我们人类是不可能超过光速的。这个光非常的奇妙，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光，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光原来是神所创造的，因此它的速度是神定它的速度。但是神本身呢，当然不受这个光速的限制，因此神要走到过去，走到未来，对他来讲轻而易举的事，对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研究这个能看见的物理界的时候，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不得不说神在这个世界万物里面，他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永能跟神性，在所造之物里面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到今天呢，20世纪以后，我觉得每一个学科学的人其实应该都是很容易能够相信神的。但是很可惜啊，大部分的人自己的头都很大，不愿意从换一个角度来思想，因此我们常常想不通，而且想不明白。但是在不应该能够让我们知道的地方，我们又常常拼命地钻牛角尖，就是想知道，不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神他是预先知道的，在我们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已经知道我们每个人，并且他预先定下 在二十九节里面说，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预先定下什么？定下的就是叫我们要效法他的儿子。所以预先定下，他说预先定下以后又招来，招来做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说我们是蒙召的，是有福气的，是做神儿女的。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的福气，常常忘掉我们还有责任。这责任是什么呢？责任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定下来了，我们的责任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经里面也很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用真理借着圣灵来使我们成圣。这借着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此我们需要研读圣经，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可以效法基督。然后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说，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除了研读圣经，我们还需要顺服圣灵。当我们有这两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学习基督，以至于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下的一个旨意。我们信神的人，这个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努力的学习。这上面当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招来了以后就又做什么呢？又称为义以后又怎么样？又得荣耀。所以这个称为义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当我们想到说我们需要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能够成圣的时候，哇，这个责任很大耶。这个责任我们好像一辈子都做不到。特别是我想在信主久一点的人大概都有这个感觉，我努力要做了，可是呢过一阵子就哎呀不小心又犯了一个错。所以犯错对我们几乎是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常常是前进几步以后又退两步，再前进三步又退一步，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无法成圣。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说他没有要我们完全成为圣洁，他说我所招来的人是称他为义，不是成为义啊。假如成为义我们就达不到了，但是他是称为义，称为义的就使他得荣耀。我们想到得荣耀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说他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啊？他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他快要到末日了，快要到他死的时候了，他说我死的时候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以前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也很安慰啊，觉得哎呀是不是也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可是我再一想就惨了，我一想保罗说他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的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一想哎呀，主的道我守住了吗？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吗？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吗？一想起来那脚就软了，就不敢说哎呀那个荣耀的冠冕一定给我。一直到我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终于解开了我的疑惑，原来神他要给我们荣耀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义了，我也不需要跟保罗来比，我只要努力坚定的效法耶稣，坚定的相信我所信的是真神，那么神就称我为义，我就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你看圣经是多么的美妙，当我们仔细的研读的时候，每一个字我们都要好好的去体会它在字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的明白了以后就晓得每一个字真的都鼓励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没关系，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很完全，但是呢我称你为义，我按照你现在的样子来接纳你。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福的人，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我们达不到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只要我们努力尽心去做就可以了。那么效法耶稣，我们来想一下到底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有三点是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所思想到的。第一点， 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是一个爱的榜样，这个我们毫无疑问，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旧约圣经这综合起来其实就是爱神跟爱人这两样而已。那么爱 是基督的榜样，可是他这个真，他这个爱是不同的，他是有真理的爱，他这个爱是包含在真理里面的，因此呢，真理跟爱要完全融合在一起，要能够完全。假如没有真理，其实就没有真爱。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好像是不能够明白的。我们认为，哦，我爱一个人，哇，我的心都给他，我的感情都投在他身上，这个就是爱了。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爱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的爱是需要我们用心用力去做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去做。因此我们这个爱要包含在真理的里面。比如说我们都晓得最近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现在变得很大，现在美国政府，美国的高等法院，最高法院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在各州必须成为被接纳的一个观念。所以最近我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呢，找我证婚，他一来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有些话你可能在婚礼上不能说的。我说什么东西不能说？他说不能说一男一女的婚姻才是婚姻。哎呀，怎么办呢？他说我的伴郎里面大概五个伴郎，有一个是同性恋的，我的伴娘也有五个，也有一个是同性恋的。你看这个多厉害，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他很多的年轻人非常优秀，很能干的一个年轻人，也功课也好，工作也好，什么都好，但是呢他就认为是这样。他说我看一个人，我都不看他的性别的，我只看他是不是好人。没有真理的爱就是这样，听起来头头是道，完全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如果回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是圣经里面讲爱最完整的，也常常被放来挂在家里的墙上的一篇爱的文章。它上面说什么呢？它上面说我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想想看，有谁在今天的世界会告诉你说不喜欢不义是爱？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觉得我们谴责同性恋，我们应该爱同性恋这个人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讲说同性恋是罪的时候，这是不喜欢不义，在圣经的定义里面这是爱，只喜欢真理，因为神这么说，所以我们跟着这样做。但是慢慢的当然我们也明白不能只有这样，我们还是需要花点时间仔细的思想，还能够跟这个社会对话。但是呢，我们明显的在圣经里面看到这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没有真理就没有爱，就没有爱。当我思想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九十十的原则。九十十的原则怎么来的呢？我是学工程的，我的大学专业是机械，后来念博士念的材料，所以基本上是跟科学跟工程有关。因此呢，我工程师最喜欢数字嘛，所以你看到这个主耶稣他三十岁出道以后多久呢？他是三年半传道的时间，因此传道的时间 3.5， 整个的生命 33.5， 一除刚好是 0.1 了，0.10几，四舍五入就刚好是10。然后呢，这个属世的生命它是30年，30除以 33.5、所以正好是90。所以我就发现主耶稣这个很有意思啊，刚好是90-10的原则。这里面记载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里面会看到，当时记载耶稣才12岁，12岁的孩童，他上到耶路撒冷去，跟他的父母上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在圣殿里面跟圣殿里面的教师谈论的时候，众人都非常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聪明跟应对，他可以跟犹太人里面圣殿里面最有学问的人，他可以跟他们来讨论。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的成年礼叫做把米斯法是13岁，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13岁就已经成年了，要对他的行为来负责。因此呢，我们说 主耶稣可不可以在十三岁就出来传道呢？当然可以嘛。显然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智慧已经够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成年了，他可以出来。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出来？十三岁还要等到三十岁，这等蛮久的。他三十岁以前过俗世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家中，他爸爸是木匠，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也是在他的木匠的家里做木匠。因此呢，这榜样对我来说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的话，我们应该有90%的时间用在属世的生活上。但是当然不是过属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是那样啊。我们应该用属灵的原则过属世的生活，重点是属世的生活。因此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也偶尔也会听到有的弟兄或者姐妹服事非常专热心，于是他在教会里面花的时间比什么都多，回到家里太太就抱怨，怎么一天到晚老道在待在教会里面，家都不管了，什么事你都不做，叫你洗碗你也不肯，说这个是那个属事的事情不做，那个属事的事情也不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学习了耶稣的榜样，他真的很认真的学习呢？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30年过属世的生活。因此弟兄们特别要注意，以后回家太太说洗碗，你说是的，如果说不太干净，你就他多洗一遍，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真正的属灵生命的增长啊，这个要把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长在这个里面才行。因此我们读经祷告传道，这个当然都是需要的。好像今天听说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为了要参加短宣去受培训了，这当然很好啊。这个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啊，要深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啊，不是把这个好像世外的一个人，好像和尚修行跑到山上去了，谁都不管，不是这样的。圣经要我们做的是要把读经祷告跟传道要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容易，不容易。我想一个人哈，永远学不完的。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见证。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牧师了哈，当了牧师。那有一年的差传年会，我就邀请了一位宣教士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就跟他讲说，邀请你来讲一个 workshop 啊 workshop。那他来了以后。那一天我坐在下面，他在上面，他就说我们现在第一件先来学习查经，他说我们先来学习一段的经文，然后他说每3-4个人一组，所以你们大家就分成很多组，然后来看这个经文。那我在下面呢，我就想，哎呀，这个好像跟我所理解的 workshop 是不一样的。我邀请你来是要讲宣道嘛，那么你上来你就讲你在那个少数民族当中你如何的在那边工作啊，激励弟兄姐妹也能够参加宣教，你现在来带我们查经，这算哪门子 workshop？ 我心里嘀咕啊，过一下另外一个牧师也跑到旁边来说，哎，潘牧师啊，你有没有跟他讲清楚啊，怎么他来是带我们查经，我们这是差传年会啊。那我心里面想着说，哎呀，也许对的哈，既然另外一个牧师也跟我一样看法，也许我应该上去跟他说一下，不要这样子了，换个讲法。但是呢，我马上圣灵感动我了，就安静下来说，先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于是他就带我们查大概是1节到2节的圣经，非常的简单。查完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呢，读完了以后是要马上要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直接的应用，然后呢你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别人说，我读了这节圣经，我做了什么事，证明这节圣经的能力，证明圣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用的。哎呀，我听以后我真惭愧啊，还好那时候没有上去叫他改一下他的讲法。原来他这个是真正正统的 传道传福音。我们平常所做的只不过是短宣了，我们花个也许3天也许10天到那边走马看花看了一下， 然后碰到几个人，我就拿出我的属灵视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就是福音真理，然后他说信了，哦，我就好高兴，带他做决志祷告，很开心了，有果子了，我们就这样觉得。其实真正的福音工作是一辈子的工作，是要带领一个人来效法基督，并且要完完全全的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就是哥罗西书1:28告诉我们的，要把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因此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本来就应该这样，你要带人到人到主的面前，你自己先要效法基督，然后才能把别人带来。因此呢，视力只不过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点而已，那是短宣。真正一个长宣的人，他是长期的，他不是两年以内，我们通常说短宣两年以内，他是几十年埋在维吾尔人的当中，少数民族的当中，他来传道，他必须把他的生命让人家看见。特别是在这种基督徒很少的地方，你是四维的人，一看就知道你在那里，好像美国人说是一个 sore eyesore， 就是你的眼睛一看就发现你是不同，你跟他长得也不同，你做的也不同，什么都不同。所以呢，他必须要在他的生活上能够让人家看到不一样，他才能够使人来接受。那么还有一个效法基督，我觉得蛮重要的。基督让我们所看到的榜样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是父子圣灵的榜样。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有三一真神的这个观念，我们知道父子圣灵这三样它是完全合一的，父能做的子也能做，父所知道的子也知道，完完全全一样。并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他子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这里当然他因为是相同，所以他说子也照样做。可是虽然他也是神，他却告诉我们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完全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意识去做事，他是神，父神告诉他的他才去做。这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学习的榜样，不只是爱人而已。因为爱人，爱这个字没有一个人的事，爱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才能爱，因此它是一个团体。在一个团体当中，那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只有说，哎，我有真理，然后我要在真理里面爱，然后我90%放在我的这个生活上面还不够，还必须学习怎么样在团体当中的怎么生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不但看到子对父是这么的顺从，我们看到圣灵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说圣灵要荣耀我，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意思就是说倘若不是我授给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是我告诉他，然后他告诉你，然后他要荣耀我，跟子对父是一样的。父不说我就不做，我所做的都是要荣耀父的名。圣灵呢也是一样，子不说我也不说，子说了我要荣耀子，这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得荣耀以后，其实是三位同得荣耀。当他得荣耀以后，三位就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整体的合一。那么在我们现世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现世的生活第一最靠近的就是家庭嘛。家庭我们知道有先后无大小，因此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说，那个丈夫是头，妻子是要顺服丈夫。哎呀，这句话想当年我读的时候一读，哎呦，这个怎么能这样做？做了不是回家，太太哪有这么大的大胆呢？那时候都不敢。但是后来慢慢读了以后，发现哎，这是神说的嘛，有什么不敢的？不是我了啊，对不起太太啊，不是我，是神这么说。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慢慢的学习以后，才发现圣经里面当他讲到头的时候，跟我们平常讲到头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讲到头就想到习近平嘛，哇，威风八面，一声令下，大家都马上叫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叫他坐下就坐下。 啊，甚至有的比较拍马屁的，叫他站起来，他就说：“啊，那我跳多高啊？要站多高了啊？”所以不是这样的。圣经的头是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妻子当然就可以顺服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慢慢学习，顺服跟做头同样的，都要花很多的功夫学习。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个人管自己的事。因此这个弟兄们千万不要回家说，哎，太太，圣经说顺服嘛，所以你来顺服我吧，这不行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个人要自己省察自己。因此太太管她的顺服，丈夫呢管什么？丈夫就管爱，就我们就把我们当做的去做好。这圣经里面一再的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人为别人来负责。所以圣经说，我们信主，每一个人都是要单独负责，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负责，只有耶稣可以替众人而死。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也不能替我的孩子这么爱他，我替他死，没用的。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每个人都直接对神。那么到了教会里面也同样的，我们要学习顺服。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它是整体。我们在过去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略略错误的观念。我们读到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的时候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就发展出一套神学理论，说人人皆祭司，好像说你也祭司，我也祭司，人人都祭司嘛，因为君尊的祭司。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 You are the royal priesthood， You 是整体，你们是 royal priesthood， 是祭司的整体，祭司的国度，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因此呢，把你拆开来变成一个人的话，是不是祭司呢？这个圣经没讲，但是呢，圣经也没有这个意思，说你一个人拆开你还是祭司，你可以敬拜神，没有的。圣经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团体。刚才我们也讲到什么叫做爱，爱也不是一个人的，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爱，一个人爱就是爱自爱嘛，自爱没有用的，就是要爱别人啊。所以圣经很重视的是群体，因此这个三一的这个榜样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效法基督一定要在群体之中，不能够个人来做。并且我们也晓得，每个人我们都有缺点，我们也都有优点。只有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优点都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逐渐的像耶稣。只有一个人像不了的，因为我一个人，我只有单面的优点，我做的再棒也不会像耶稣。就好像说我拿一个随便拿一个什么像，就是比如说我一只牛的牛像好了，我把它切了很多片，单独的一片可以不可说，我把它磨得最好的时候，我就像一只牛呢？变不了的，它必须把每一片通通集合起来，才能像一匹牛。教会里面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一人修行更就像耶稣的，他必须跟众人一同修行。因此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学习顺服是何等的重要。学习顺服，我们一定要首先顺服神的权柄。因此我们要查经，要祷告，要学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顺服神的权柄。但是呢，同时也要顺服神所立的权柄。神所立的权柄，在家庭里面顺服丈夫，在教会里面顺服牧师，也不一定是牧师了，教会里面有长执会。假如这个教会是会众制，那么长执会是最后的决定，那么这要顺服长执。因此我们不管到哪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顺服那个地方的规矩，顺服那个地方的规矩。那里的那个如果到这个友爱教会服事，我就服从友爱教会的规矩。当年我到友爱教会之前，我也施洗啊，我也施洗，我也领圣餐，我什么都做过。但是我到了友爱教会以后，友爱教会说我们还没给你案例，请你暂时不要。那么我可以说，哎，我都做过了，我照做不误，不行啊。到了那个地方就遵守那个地方的规定。这个，不要去问说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的。神就是权柄，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我的意思了，我把我的意思放下来，那么就能够合神的意思。 圣经里面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当然知道，当我要顺服这个人是对的时候，比如说我的主任牧师，他告诉我做什么，我觉得他是对的，这个很容易嘛。当他告诉我的我觉得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听，这个就比较困难了。那我们也会问，哎呦，这个他告诉我这样做是不是出自于神啊？不出自于神，我要顺服的是神嘛？可以这样问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不行的。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到呢？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到第十六章讲到一件事。那个时候以色列他已经分成南北两国了。南北两国当时的君王叫做拿达，然后他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很勇，这个将军就篡了他的位，把他给宰了，杀了以后，然后他就自己登上王位。登上王位以后，当然他这个篡位得来的本来就是不是好人嘛，上位以后他还是干了坏事以后，神就责备他。怎么责备他呢？神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以色列的君。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地方啊。我从尘埃提拔你，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你会不会想到，哎，这个人他明明是他自己篡位的嘛，他绝对不会说祷告了神告诉他说，哎，你去把那个拿达宰了，不会嘛。他自己立下这个意思说我要篡位，就把拿达给杀了，杀了以后他就登基做王。可是神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是我从尘埃中提拔你。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若是仔细的思想属神的事情的话，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也知道他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如果思想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因此呢，他若是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发生，他就点一下这件事就拐个弯就去了。他看到巴沙篡拿达的位，他说让他发生，于是就发生了。这个当然我们说是允许，都是允许，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既然他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他可以随便去改变那个历史的转向，但是他在这里他说就这样走，这个就是他的拣选，这个就是他说为什么说我从尘埃提拔你，我在创世以前我已经知道了，我让你登基的，这个是我提拔你。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的，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因此我们晓得神说所有权柄都出于他的时候，他不是空口说的，他是真的这样的，他是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决定了。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权柄要去服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牧师这个我的老板叫我做这个事，那么我是不是要问是不是出于神，在教会里面当然要问，在外面的地方需不需要这样问，其实不需要问，这个就是接受。但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嘛。所以如果这个命令是明显跟神的话冲突的，我们就拒绝以后呢，要承受后果，我们还是要以顺服的态度承受后果，然后我可以离开，这就是圣经里面允许我们来做的。可是只要我还决定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第二条路，就是要顺服。我记得我是念完博士以后到这个南郊的阿港 National Laboratory 去开始工作。那这个 lab 是做这个，主要是当年是原子能啊，就是因为芝加哥是原子能的发源地嘛，它是原子能开始的地方。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个老板是个印度人啊，印度人。那我在印度人手下工作不是很爽。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印度人好像没什么学问。当时我是改行材料嘛，机械改行材料，所以对于材料的特性我就比较清楚。那么这个老板呢，他是土木系的，土木系的人他对金属材料他是不懂的，他基本上他是钢筋水泥嘛，所以他不懂，所以他有时候呢他就叫我做一些事，我就觉得真是怎么这么没有学问呢？那就不服， 不服了以后，后来我就跟上面反映，然后后来我就离开这个组去别的组去了，啊，但中间呢，当然他也不是很高兴啊，就底下有一个人跑去跟他老板说要离开，绝对不是好事，啊，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做了这个事以后，等后来我才信主，当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信主以后就慢慢发现不应该这样，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跟在教会里面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是一样的。我为什么用我的专长来衡量他呢？我用我的专长来衡量他，他肯定是过不了的吧。可是他如果用他的土木建筑来衡量我的时候，我过不过得了呢？其实也过不了，只是说勉强还可以做，但是做得好不好呢？其实也不怎么好。但是我们自己不觉得。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就是中间有个时间离开阿港又回来以后呢，我他们把我放在另外一个组里面，那么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那工作的当中啊，因为我后来就是跟原子能的安全有关系，安全问题跟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它必须各样都考虑到，所以我们也考虑到建筑物的安全，这个建筑物在地震下面，在风灾下面它安不安全，这个我们都要做。那么有一次我就做了一个给了一个问题，我就把它做完了又交给我的老板，我老板看完以后放在这里重做，哇，心里多难过，很不服气啊，为什么要重做，我这个都对的啊。后来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了，那时候灵性稍微好一点了，就觉得说哎呀，这老板讲的应该还是有他的道理，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回去又一想啊，这个老板是对的，他也是土木工程师，不过他的学问当然比第一个老板要高啊，他是很有能力了，他的观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你是要给土木工程师看的，你现在做的方法是材料科学家的方法，材料科学家的方法拿给土木工程师他怎么看得懂呢？他绝对不会用你的想法来看这个问题，因此你重做，要做成让土木工程师能够看得懂。哎呀，当我想通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老板是对的，我是错的，于是我就乖乖的把这个重做去看一下那个土木工程师他们怎么做这一类问题，然后重新做了以后交上去，过关了。那么中间呢，其实也没有那么乖哈，不是这么就服了，有时候不服还是会叽里咕噜，还是会讲一些话。当然这个老板也听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再回来的时候，在阿港已经很久了嘛，所以跟很多人都很熟。听到了以后，当然这个也对我的老板也不是很好。可是感谢主了，那个老板他也没有说因为这样他就记恨啊，以后就对付我，没有的。后来我们处的还是可以。那么这点就让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这个转一圈，哎，又回来了。看土木工程师不顺眼，转了一圈又回来在土木工程师的底下。然后呢，你慢慢思想以后就发现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们常常会这样，发现其实我们是自以为很对，其实呢不一定。如果肯谦虚一点，思想一下，会发现我们不一定是对的。那么，我们如果这样子学习的时候，我相信这三点是很重要的三点。能够把这三点继续不断的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现的话，慢慢慢慢，我们真的应该会多像主耶稣一点。但是呢，我们当然也很不容易。很难哈，跟保罗相比说，那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走的路我也走遍了，很难。但是我们继续努力，我是因为，那么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称我们为义啊。我们现在看在31节了，神既然称我们为义，然后又叫我们得荣耀，那还有什么话说的呢？他说，既是这样，那有什么说的呢？啊，这个既是这样，既是怎样，就是既是效法基督，就是一定要效法基督，然后我们才会有神的帮助。那在前面万事互相效力也是一样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谁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被召来的人， 因此我们被召来做什么？被召来当然是要效法基督。我们效法基督以后，神就给我们各样的好处，万事互相效力，并且呢，神若帮助我们，那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今天这个效法基督以后，底下就是天下无敌呀、啊，天下无敌。为什么？因为谁能抵挡我们？既然谁都不能抵挡我们，那当然我就天下无敌了嘛，对吗？我们就天下无敌。不过呢，我们要稍稍的思想一下，这个天下无敌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抵挡这个字，抵挡这个字的原文它叫 kata。 我们看英文翻译的话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意思，英文的翻译是 against 啊，所以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是谁能抵挡我们，那表示说我武功高强啊，我向他攻击的时候他没有人能挡得住，那我多厉害啊！可是英文呢，它是他 against 我啊，是他是攻击者。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天下无敌呢，就不是说我能力天下无敌，我去跟谁打我都可以打败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没有能把我们打倒的敌人。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守势，变成守而不是攻，不是攻，是没有能把我们打倒的敌人。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比如说大卫跟扫罗啊，大卫跟扫罗，扫罗当时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吧啊。那大卫后来被高做王的时候，扫罗要杀他，大卫到处跑来跑去，扫罗以一个君王的力量到处追杀，他就杀他不死。不但杀他不死，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有两次大卫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把扫罗杀死，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到确实是这样的，不是告诉大卫说你天下无敌了你就去把扫罗给宰了，不是这样，而是说没有人能够把你打倒。因此扫罗追杀你的时候，哎，你就该逃就逃，可是你也不要担心他追不到你的，他杀不到你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基本上是没有可以打倒我们的人。那当然这里呢，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挨打了，不只是我们每次都要处在挨打的里面。他这里面并不平除打败别人的可能，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把你打倒，但是呢他也没有平除去打败别人的可能。那我们看到圣经的例子，亚伯拉罕当时他跟罗德住在迦南地，那么后来四王跟五王打仗，两队的军队打仗，打仗打了，把他的罗德把他侄儿给俘虏走了，俘虏走了要那亚伯拉罕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就带着他家中的壮丁218人，然后就追杀那四王跟五王，把这他们的军队全部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把罗德抢回来。所以我们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也看到，当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是可以站起来打败别人。这个不是圣经说不行的。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在以色列的四世纪里面，许多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被这个外邦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带领他们把敌人打败。所以打败还是有可能，可是他在这里重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下无敌并不是叫我们说就跑去谁都可以打败，不是这样，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可以打败别人的人。那么圣经呢进一步他告诉我们说我应该再往下，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不是攻击性，而是一个顺服的人生，是被神所保护。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为我们众人舍的，岂不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不只是天下无敌而已，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把万物跟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在这里万物呢，它其实应该翻作万有，万物只是物质嘛，只是告诉我们说物质的东西赐给你了。这里不只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它这里不单是眼睛能见的物，它也包括眼睛不能见的灵，也就是圣灵跟天使， 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神所赐的，圣灵赐给我们，同时他把天使也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是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是印记，也作为我们将来得产业的印记。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还有眼不可见的灵，还有天使，信不信天使也赐给我们？其实不是牧师这么说的，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是都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圣救恩的人效力吗？他告诉我们，圣灵要天使要做什么？天使我们知道是服役的灵，他是服上帝的义，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也要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承受救恩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嘛，对吧？他要为你还有为我来效力。天使也赐给我们了，不但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他把天使也赐给我们，为我们来服役。你看这个神的爱，父神的爱是如何的浩大，他把万物万有包括天使跟圣灵通通都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就不怕任何人的攻击了。所以你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是称他为义，不是我们多好，不是我们已经成为义，不是我们完全了，而是神称我们为义了。因此再也没有人能攻击我们。这攻击我们的是谁？攻击我们是魔鬼。因此神赐圣灵给我们在我们的心里，神也赐天使给我们，这天使帮我们可以抵挡这些魔鬼。这魔鬼再凶一点的话，圣灵就出面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天使就可以对付他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生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所以这个效法基督，他是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命定了，已经命定了，他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因此效法基督，我们说到有三点。第一点，要有真理跟爱的结合完全。倘若没有真理，那我们就会走偏，因为我们自认为爱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爱，包括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有时候是溺爱，有时候是溺爱。但是有真理与我们同在，我们就避免那些事情。然后我们有九十十的原则，我们读经祷告传道一定要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读了以后了解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应当做些什么，就去实行，这样才真的明白。然后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权柄，也顺服神所立的权柄。那么这个榜样是父子圣灵他们合一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努力这样做的时候，那么神就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万事就互相效力，为让我们得益处。神帮助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敌人能把我们打倒。神帮助我们，神就把万有通通都赐给我们，包括圣灵在我的心里，包括天使为我们做各样的服役。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都效法基督，能够得到神赏给我们的各样的丰盛。 感谢潘牧师的证道啊，听到题目要效法基督，我发觉跟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一样，要我们要活得像神子，有圣灵的引领。好，我们一起用一个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活着为耶稣，诗歌本470首。 好，大家请起立。 十年虽来临，我不慌。 愿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为耶稣的安息，讨我主喜悦福满意，得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救主主我多侍奉你，救主主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活着在何处都为主，我一切重担主背负，有种悲喜我主忠诚，只要心靠主他引领，求主主我多侍奉你，求主主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为耶稣有盼望，将来必得见永生王，建筑在宝座心欢喜，听主说终不得赏赐，求主主我多侍奉你，求主主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主餐的时候，请陈牧师。 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台前，要领受这个主餐。